ChinesePod.com. 瞧你，肚子又大了一圈，跟我锻炼吧。 你不是最讨厌去健身房吗？ 锻炼又不是只有在健身房才能做，我每天系统性的做仰卧起坐、俯卧撑、引体向上来塑造肌肉，保持体型，你看效果真的不错。 哎呀，搞了半天就是这些最基本的动作，这算什么锻炼呀？健身房里的器械练力量和耐力，效果又快又好，而且还能看美女。 你这个色狼，健身都不忘泡妞。你别小看这几个简单的动作，他们可是能锻炼身上各个部位，整体效果可好了，而且练出来的肌肉很自然，不像健身房练出来的那么僵硬，看上去四肢发达，头脑简单。 你这是典型的酸葡萄心态，那种肌肉才有型。再说了，你的锻炼方法见效太慢，要做多少个仰卧起坐才能练出六块腹肌啊？ 可是这些动作的效果持久啊，而且就是因为做起来方便，没有场地限制，所以不管在家还是出差都能很轻松地做到。这是真正把锻炼变成生活的一部分，不像去健身房既麻烦又枯燥，难怪好多人最后都放弃了。 行了，我们废话少说，用事实说话。 没问题，咱们来真的，我让你看看俯卧撑和引体向上的厉害。 掰手腕你肯定掰不过我。哎，身体不许动啊。 我用得着耍赖吗？准备好了吗？一二三。哎哈哈，你这手这么软绵绵，就像块豆腐，真是给健身房丢脸。 我今天没吃早饭，平时我肯定能赢你。 得了吧，我看你全身上下没一个地方有力气，就是嘴硬。